词语，做客， 做客， 商量， 商量， 非得， 非得， 痒痒， 痒痒， 一言为定， 一言为定， 算是， 算是， 贪玩， 贪玩，伯父， 伯母， 你， 道， 道， 千万， 千万， 包， 包， 随便， 随便， 老， 老， 赔， 赔， 家常便饭， 待会儿， 长， 长， 手艺， 手艺。